我看不见，你的素儿心儿也能穿，你的心儿啊一儿啊我猜不透，难道你人长大是人间做鬼的三神仙，好似嫦娥不肯仙儿

什么不好啊？ 你不愿坐在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走走羊沟，每日里起早贪黑推那小吃大街小巷走，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搞得你的一双小手累发溜球。哎呦呦，中学生买青菜丢人又出丑啊，糟蹋你的一双小手，你还不知愁。 说什么我的白手变黑手，我这双手啊，好人喜欢，坏人愁，这是一双劳动手。

我是天堂，你的天堂我故乡，我心是滔滔的龙江，天有多高恨多高，地有多长恨多长，为了祖国一草一木，一辈子不惜刀火赴汤。双峰如同飞铁，只好是兵踏声音暗烧绝。

我在前线把歌唱，明日里我要装点祖国的江山，祖国的江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掩护我。牺牲在主方向，怎不叫人可惜？可惜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《大河奔流》评剧作曲家贺飞作品音乐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